词陈小娟，作曲的流年，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王菲在很多次的亚洲巡演的演唱会上固定要带出的曲目。所以呢，其实我也有理由相信，喜欢唱王菲的歌的朋友，他也会是你去 K 歌时候的拿手曲目之一吧。有些歌曲呢，真的可以做到隔一段时间再拿出来听的时候，丝毫没有一些油腻的感受，反而是温馨如昨。所以可能这样一种感觉也算是生活里面的一种小确幸哈，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感之一，希望这个感觉近期你也有。下午的3:06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下午好，我是戴毅，在工作日的这个时间里面跟你一起，我们以音乐为伴，给身体充上插上充盈能量的隐形插头，让你充满力量。 在我奇妙的王国，我是唯一的领袖，当电流通过心灵，就开始与世界握手。 拔掉我的插头，想要一周开始的星期一的下午特别需要这首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你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呢通过微信平台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留言给戴毅，告诉我你在这个下午的时候需要什么样的音乐来给你的身体充满能量，我们可以来交流一下，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To drive, tell the wind not to blow, 'cause you said so. Tell the sun not to shine, not to get up this time. No, no, let it fall right away, but don't. Oh, It's just something that we do. Tell me everything I'm not, but don't ever tell me to stop. Don't you ever tell me love isn't true. It's just something that we do. Don't you ever tell me everything I'm not, but don't ever tell me to stop. Don't you ever 有一些很奇特的小卡顿的地方出现，不是出现了播出事故，而是 Madonna 这首歌 Don't Tell Me 就是要模仿那种卡顿不流畅的效果。微信平台上面康复的大熊说，我现在身体不需要充电，我急需一个真正的手机充电器，手机电量不足30%。好，确实啊，好多人在手机电量只要是不足30%，甚至有人更夸张一点，不到50%的时候就要开始到处找充电器了。所以就有了一些伸手出门的时候会随身携带着充电宝的朋友。以前是说出门要带着伸手要钱，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现在还多了一样充电宝。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又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974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岁月留给我自己。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我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 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旋律，爱是欢笑泪珠飘落的过程，爱曾经是我也是你，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 编曲配器很大气恢宏的这个版本的《爱的箴言》，来自于齐秦。你就像歌词里边唱到的一样，爱是没有人能够了解的东西。所以你到底是更爱邓丽君的版本，还是印象深刻的是罗大佑的版本，还是后来张信哲、韩红、韩磊等等很多其他的歌手翻唱的版本给你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一些？罗大佑为邓丽君创作的歌《爱的箴言》，或许我们也需要温故而知新，找出来邓丽君、罗大佑的版本，再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回顾一下。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在周一的下午问候正在收听的朋友。你好，我是戴毅。这首歌我们请到 Yuki 徐怀钰，温习。 在你刚刚离开的沙发轻轻坐下，拿起了你喝过的咖啡贴着脸颊，怀抱着你脱下的外套在你的身上，我开始害怕幸福多到让我牵挂，我真的不去多想那一眼你吻了他，没有你的夜里泪静静流下，满天星星你在哪里，冷冷的夜雨不停，还记得第一次我靠在你的身上，我开始害怕幸福多到让我牵挂， 的空气，满天星星，你在哪里？蓝蓝的眼，雨不停。 Bye. 那远方，那故乡，那里的他。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北京电台守正创新，因势而变。这里有独具北京风格的广告产品，这里有推动北京消费升级的庞大用户群体，这里更有不止余生的市场回报。选择北京电台，赢得北京市场。北京范儿朝我听，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11月2日，不负期待。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但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午后随着冷空气势力增强，扩散条件转好，天空逐渐打开，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改善。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北风2-3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来关注一组影讯。北京时间10月20号，第54届芝加哥国际电影节举行颁奖仪式。赵涛凭借《江湖儿女》中巧巧一角征服评委和观众，在众多参赛演员中脱颖而出，一举拿下最佳女演员银雨果奖桂冠。她也是继张曼玉、斯琴高娃、于南之后第4位获此殊荣的华人女演员。而贾樟柯同时也荣获最佳导演殊荣。再来关注，上映3天，豆瓣评分从6.4分跌到5.7分，累计票房刚过2000万元。杨幂主演的文艺片《宝贝儿》可能要创下她成名以来的票房最低纪录了。国庆档之后，国内电影市场进入寒冬，该片因为有杨幂这位顶级流量明星主演而被市场寄予厚望，没想到现在票房口碑双输，让人大跌眼镜。作为一部关注边缘人群的文艺片，该片的主创阵容相当豪华。监制是著名导演侯孝贤，导演是曾经拍出过多部现实题材作品的刘杰，演员也有郭京飞这样的中生代实力派代表和李红旗这样的文艺片新秀。当然最受关注的还是女主角杨幂，她首次尝试拍文艺片，在片中也颠覆了以往光彩照人的形象，不仅素面朝天，扮相朴素，而且既要用南方方言讲台词，有时还要用手语和其他演员对戏。最后再来关注动作电影《冰封侠：时空行者》今天发布终极海报。该片由黄建新总监制，文俊编剧及监制，叶伟民导演，甄子丹、黄圣依、王宝强、任达华、于抗领衔主演，江疏影特别出演，将于2018年11月2号全国公映。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FM 974， 就是喜欢听。

祝福彼此的你我，只是没有如果。如果当初没放开彼此的手，只是没有如果。 如果把这首歌现在再交给张靓颖去演唱的话，我想她可能会唱出很多当下的心声，也确实会面带笑容祝福彼此。好，很多时候如果只是给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个安慰，如果我可以再选择一回的话，如果我可以有机会再重新经历一回的话，我可能会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但正是因为时间不可能倒回，我们才要学着放下，学着原谅，学着关怀。张靓颖、王铮亮的《只是没有如果》，开始我们10月22号周一下午的下半时段的和你一起唱。依然是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的3点钟到4点钟。你好，我是戴毅，欢迎收听和你一起唱，有请蔡淳佳。我们的最初， 我穿着你送的高跟鞋，你却晚它出现。当字幕交接，你开始线发在你身边。分开几年，我还是被点了弦，一瞬间全军覆灭，就在你无辜的眼。再见，当字幕交接，你一开视线擦过我身边，都好几年，我还是被点了血，一瞬间全军覆灭，自信全 空被你抓

黑笔田馥甄，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今年已经是改革的光阴走过四十载的年份，而悠扬的歌声也就飘过了四十年。这四十年当中，越来越多的优秀的创作音乐作品，我们也都会在节目当中把它们一一呈现，把它们再次带到我们的耳边，一起来聆听祖国的进步，聆听时代强有力的回声。今天我们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典音乐回顾当中要来分享，就是这首歌，成龙刘媛媛，国家。 一语扣中国，一瓦顶陈家，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 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在世界的国，在天地的家， 有了强的国， 才有富的家。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家是幸福。 国家是为我们千千万万的小家汇聚而成的大家国家而送上的发自内心的一首颂歌，由成龙刘媛媛演唱，王品九填词，金培达作曲。这首歌的策划工作呢，当时是由歌曲《北京欢迎你》那首歌的策划团队来负责的。 他们策划这首歌的初衷呢，是中国在经历2008年这样一个不平凡年份之后，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风雨同舟，于是他们就想到了策划一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献礼的作品。词作人王平九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没有按照歌曲的创作方式来写，而是以散文诗的形式记录下来他个人的感情的流露。王平九在创作歌曲歌词最后一段时几乎不用思索，因为歌词就是他作为爱国者和爱家者的真实的心声。在王平九完成歌词创作之后，歌曲的作曲部分交给了中国香港的作曲人金培达。金培达为这首歌思考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歌曲总计修改了7个版本。金培达希望以这首歌表达一位中国香港的作曲人在回归祖国后的心灵感悟。国家是一首振奋人心的作品，歌曲思路大气，配乐恢宏，而平时的歌词能够道出国与家的深厚情感，展现国的强大与家的祥和。这首国家紧扣时代的脉搏，同时又不会让大众产生距离感，温婉朴实的曲调和深刻的内涵也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它也向世人证明了主旋律歌曲也一样可以很流行。好了，感谢收听这一个板块当中改革开放40周年音乐回顾，同时马上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和你一起唱的直播的时间。戴怡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你可以持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稍后4点钟是能量音乐。祝愿全新一周的你工作顺利，一切顺利。我们明天周二下午直播见。 如果我会累，只怕没人提醒我该怎么追，只怕想不起最单纯的。